今晚毓敏会客室，天文地理林超英。 在坊间众多的建议里面，我觉得东大屿的大规模人工岛方案看来是比较可取的。可能有人说填海造地有排搞，但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时间的问题而犹豫，相反，只要值得做就应该捉紧机会马上做，缩短等候的时间。 咁咧就系今次我哋觉得提出嚟嗰啲嘢都同常理唔夹嘅，同城市规划嘅概念唔夹嘅，同我哋普通人谂住要住嘅地方要近就业嘅地方唔夹嘅。但系咧出嚟嗰啲方案咧，譬如哇2000多公顷嘅人工岛，第一你嗰啲片头讲过啦，今时我哋冇咁多人去住呢个岛嘅啊，咁所以呢个岛 东大屿山啊嘛，讲到真系 呢个岛起嚟做乜嘢咧？其实我哋而家谂嚟谂去咧，呢个岛最似就系马来西亚南边近新加坡嗰个森林城市，就咧填海翻嚟嘅嗰个都系。跟住咧嗰啲屋咧起咗出嚟之后咧，佢哋话啊嘛，诶将来大家都住700多尺嘅屋，哇！如果啲楼价系而家咁样，你起10000间屋都冇用啦，你100000间都冇用啦， 冇用。 天文地理林超英，毓敏会客室，听晚10点记得唔好错过。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文图万里 啊，带你走入越南、 波兰、乌克兰、白俄斯、 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加拿大，啊，仲有俄罗斯。 世界咁鬼大，一季讲唔晒。问道万里继续带你新未动心意远。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等意思，咁就要提一提呢個台灣官選團係嘛？ 係呢、這個官選團咧，就其實我哋而家都已經係 滿咗啦嘛， 未滿，仲即係仲有3-2个位啦。即係如果我哋唔係我哋唔係應該咁講，而家我哋已經有26、27人， 嗯， 咁我團嘅上限就30，就係咁啦，好簡單。而家已經係報咗名、交咗錢嘅，已經係26、27个，唔知26定27啦。咁但係我哋上限係30，咁即係換言之，就仲有2-3个位走賺咯。咁所以呢幾日大家好快啲報名啦。咁然後跟住我哋就截噶啦。OK， 因為一個團講緊26、27人都好煩嘅啦，已經係你明唔明啊？咁要照顧咁多人係嘛？咁呢個團咧就由頭至尾都係我帶嘅。啊，咁呢個一早就已經排好噶啦。咁所以嗰啲柒碌咧，如果有睇我哋啲廣告，就知道我話冇可能喺香港嘅選舉嘅時候，你叫你落尾成講喺度煞有介事我去選，又分析點解我去選，係嘛？屌你落尾咪全部反艇咯，而家係咪？係嘛？咁你要睇下呢個官選團就知啦，大佬係咪啊？ 屌你真係點解咁撚蠢嘅人都有嘅咧？ 係咁樣去到陰謀論就到其時你就喺香啊，唔係你去咗嗰邊都贏啊嘛，係嘛？即係係咪咁犀利啊？你真 係天方夜譚啫！屌你咪真係，唉，所以你係人蠢啊，冇撚得意嘅。屌你老母，你奸狡啊！我都仲有辦法對付你。你蠢嘅時候，我真係一啲辦法都冇嘅。你知唔知啊？屌你老母，你話係咪人蠢冇藥醫啊？係咪？而家先講嗱，咁可能我都有問題就係咩咧？有啲人就可以話你都冇講實。咁但唔係喎，我講咗唔算好很多次嘅咯，係咪啊？咁你就因為睇到個燒烤大會話吹到咁樣，係咪啊？跟住仲要對撚撲街就係蘋果嘛，係咪？跟住嗰日南華早報嘅記者咪幾乎俾我鬧咯，我你咁撚蠢㗎，明唔明啊？係咪啊？嗰晚電視台都嚟，係咪啊？ 我無厘頭，點解電視台會嚟啊？ 點解唔嚟啊？咁重大消息啊嘛， 呢個幾重大啫？ 咁嗰個重大消息宣布係後來加落去嘅，就係、是、因為既然你啲即係搖擲紛雲，係嘛？咁我咪嚟宣布三不一沒有咯，即係咁解啫嘛。其實係係嘛？即係好撚好笑。講起呢個咁嘅官選團，係到11月25日，係嘛？就係、是、香港投票日。咁然後我嗰幾日屌你咪最撚緊張，選舉前嗰幾日，我係去撚咗台灣大隊。即係好撚穩陣，係嘛？咁你可以話：屌你目的係戒票嘛，係咪？咁你使撚做選舉工程咩？總之你話去選，起碼都有一兩萬票，咪戒到咯。咁即係可能係咁啦。又有一套講法嘅，我幫你講撚埋都得啦。唔係啊，你唔係你屌你賤都唔緊要啊，你係蠢啊嘛，你知唔知啊？講撚到興高采烈幫你劉世良啊，屌你老母阿土啊，阿土仲話一早起身都未瞓醒就有人 send 個短信嚟啊，就話而家佢收集緊普羅政治學院收集緊提名啊，屌你老味真係，即係你賤，你衰撚格都冇所謂，你蠢我真係容忍唔到。 唔係應該咁講，聽嗰啲仲蠢。聽佢呢啲節目嗰人仲係仲蠢， 我聽嗰啲仲有呢條風煙入去，仲講撚到似層層嗰度好嘢啊！你明唔明啊？真係係嘛？ 唔係，所以個觀賞團都唔使點做 promo 噶啦， 冇做 promo 嘅循例講下啫。因為嗱，其實我講呢個觀賞團、觀選團咧，順便要講咧就係，即係其實我今日都寫咗篇文嘅，即係嗰篇文就係講呢個選舉嘅，亦都係因為近選舉，但係睇到一啲現象好有趣嘅，即係呢個亦都好香港又有部。嗰日就補選啦，11月25日。咁台灣咧就11月24日咧，就係呢、就是這個即係、就是、新一屆嘅呢個九合一地方選舉嘅投票同埋開票嘅日子。咁我哋一早就安排咗呢一個官選團 ，OK？ 咁而家因為個選舉去到仲有40日唔夠，一個月鬆啲，即係個選情忽然間好熾熱，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個官選團就特別有趣啦，係嘛？咁我就會由頭帶到落尾嘅 ，OK？ 所以今日我先同即係天天天南嗰邊商量嗰、那個行程同旅行社咧，我傾一傾，不如咧我哋嘅飛機香港咧就唔去台北，係去高雄，由高雄再殺上嚟咁樣。點解要咁樣做呢？咁大家如果正話有聽天天天南嘅節目，你就知道。而家呢個選舉，成個焦點係喺高雄市。嗱，成個九合一選舉咧，即係最大家最聚焦嗰個咧，就一定係六都選舉，即係話六個直轄市嘅市長選舉，同埋呢個直轄市嘅市議會嘅選舉。啊，呢個就係成個選舉嘅焦點嚟嘅。咁仲有嗰啲鄉鎮代表，另外其他嗰啲。即係省核市嗰啲咁嘅縣市長選舉咧，就冇咁重要嘅，但係都係重要啦，係咪？因為而家係民進黨連埋呢個即係直轄市，連埋呢啲地方縣市，總共16個縣市係執政嘅，你明唔明啊？國民黨係輸到褲都甩嘅，上一屆係而家得翻幾個縣市嘅啫，咁啊。咁但係呢六都嘅市長選舉就係成個選舉嘅焦點所在。因為佢係關係到兩年之後嗰個總統大選同埋嗰個國會嘅選舉，嗰個係大選。OK， 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呢一個六都市市長嘅選舉，呢、這個六都加埋有幾多人口啫？1630多萬。另外嗰啲咧就係、是、我而家講嗰啲，即係 省核市嗰啲宜蘭啊、彰化啊、新竹縣啊、新竹市啊、南投縣啊呢啲 ，OK 係嘛？呢、這個唔係直轄市，直轄市咧即係嗰個行政區域嘅劃分咧、就係等於你喺中國北京呢、這個重慶啲咪直轄市咯，係嘛？咁佢同武漢就唔同啦，係嘛？同呢一個其他嗰啲城市就唔同啦，係嘛？佢係直轄市，等於省級，係嘛？咁呢個係中華民國個行政區域劃分，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係類似相同嘅，就唔係話好似美國咁樣州係嘛？嗰一個省係嘛？佢仲有呢啲咁嘅所謂直轄市，大陸仲多一個自治區嘅，西藏啊、新疆啊、蒙古啊咁啊，仲有自治區係嘛？咁所以六個直轄市市長嘅選舉係最重要嘅，因為總共有1600多萬人係嘛？而喺呢1600多萬人裏邊嘅投票人係嘛？佢滿18歲就係投票人嚟嘅啦，大佬，係咪啊？咁所以如果呢一個選舉嘅結果，你就可以睇邊個贏邊個輸都好啊，關係咗下最跟住嚟緊兩年嗰個總統大選啊嘛。新北市而家國民黨執政嘅呢個市，喺11月呢個選舉裏邊。國民黨可以保住新北市，佢唯一得一刀執政嘅啫。喺2014年之前，國民黨係台北市執政、新北市執政、台中執政、桃園執政，係淨係南部嗰兩個高雄同台南係民進黨嘅啫。喺2014年，台北輸咗俾柯文哲，柯文哲係民進黨支持嘅，民進黨禮讓佢選，又冇派人去選。因為民進黨計過條數，如果他哋派人同國民黨選，他會輸；柯文哲選會贏。咁柯文哲等於自己有，係嘛？台北市輸咗，台中輸咗，桃園輸咗，得翻一個新北市，即係話六刀得一刀。所以我嗰次講佢係崩盤啊！喺嗰一次選舉咁樣崩盤法，就於是令到。兩年之後，2016總統大選輸了，國會大選輸了，所以今次這個選舉呢亦都是一個期中考試，對這個民進黨的執政是吧？所以這個都很關鍵。好了，我們看到整個選舉到今天為止，那個焦點是在六都，而六都的焦點是在高雄。高雄是民進黨執政20年的一個直轄市，但是今次的選舉，一個空降的國民黨，空降的國民黨黨員韓國瑜，他現在的民意調查和這個民進黨的參選人陳其邁是叮噹碼頭。在半年之前，韓國瑜得 10% 左右的支持度，但到了今天和這個陳其邁是旗鼓相當。咁而家有一種叫韓國瑜現象，此人其貌不揚，但口才非常好，講嘢耀然不凡，講親都中，仲有一個選舉嘅方式係用民進黨選舉方式略近，但係喺互聯網佢嘅優勢，即係你而家喺台灣你上網，或者你而家你香港都撳到撳韓國瑜咁樣。不论主流媒体、嗰啲电视台嘅政论节目，以至社交媒体，佢系压倒性嘅嗰个声势系，咁又几得人惊嚟喎，真系。所以个韩国瑜一个人系救过国民党可能，所以个选举好好睇嘅就系、是、高雄。因为我哋今次嗰个官选团咧，我就打算改一改个行程，第一日就去高雄，第二日去见韩国瑜。即係我特別我哋自己搞咁耐選舉，我對佢嗰個選舉工程咧非常之，即係我呢幾日日日都喺度論，我話好正，係嘛？所以選舉咧，即係有時民主政治，佢仲有千般不是，佢有一樣嘢就係權力執奪，不必流血，由選舉去決定。選舉啲政黨可以欺詐，但係不能久遠。選民的眼睛始終是雪亮， 所以你今次民進黨整個選情咧，係開始出現不斷走下坡嘅原因就係你呢兩年嘅施政得唔到人民嘅支持，選舉就係咁，你唔得咪擁你落嚟咯，係咪啊？所以對佢哋嚟講係一個警鐘嚟嘅，係咪？屌人哋個選民每一票都有一個價值喺度嘅，相比於香港，屌你老母呢個邊係選舉啊，大佬！呢個選舉係假嘅，2016年開始呢個選舉已經係假嘅，所以我哋先要提出呢個三不一沒有。就呢個補選嚟講，不參選、不助選、不投票。泛民我哋向佢提出沒有不總辭的理由。我歡迎泛民嗰啲朋友上嚟同我哋辯論，係咪？嗱，我而家考慮緊要開選舉論壇，最好啦，俾個機會你哋九西補選 ，My Radio 搞選舉論壇，我同阿台長兩個做主持 ，OK？ 大家上嚟唔使驚，你互抽就得噶啦，係咪？我哋會寫信俾呢啲候選人 ，OK？ 當我確定咗之後，我哋會寫信俾啲候選人。啊！而家確認咗嘅就只有馮檢基同陳海欣，咁啊李卓人未確定，係嘛？咁仲另外嗰兩個嘥氣啦，係嘛？即係咁就嘥氣都好啦。咁都到時我哋都請你一齊嚟嘅。OK， 如果被確認咗之後，即係話仲有三個未確認。如果呢三個確認到之後咧，就九西就呢個補選有五個候選人，係嘛？咁中間有冇人退選？有冇即係李卓人？因為為咗個大局嚇、啊，認為佢即係唔夠阿基嚟，咁佢退選，咁成全阿基嚇、啊。又或者阿基覺得，唉，我都頂唔住你啲民主派咁樣抹黑法㗎啦，唉，我退選啦，咁啊成全咧李卓人，唔知而家係嘛？咁如果呢個兩個阿哥都認為佢自己實要贏嘅話，個結果就好清楚㗎啦，係咪？除非個選民係聰明到喺李卓人同馮檢基裏邊揀一個。否則嘅話，陳海欣係一定贏。嗱，呢個選舉嘅結果可以話俾大家聽都得。咁然後咧，你哋啲泛民主派就屌你老母，都係你馮檢基呢個冚家產，你收共產黨錢，呢鑊你就係界票啦，係嘛？即係我嗰日睇到，即係有人 send 片片阿劉世良啊，其他啲片我唔睇嘅。劉世良，我覺得佢講嘢都好清晰嘅。咁我睇，哇！佢竟然答一句界票咯。咁我屌你老母，對呢個人即刻就屌你啫。K.O. 咗你噶啦，你已經唔拉係人嚟嘅，係咪？你唔係根據客觀嘅事實嚟做主觀嘅辯論，點解佢係界票而李卓人唔係咧？你解俾我聽。哦，因為李卓人嗰個係成個泛民主派呢、這個屌你老尾好撚有道德嚇、啊，即係香港嘅民主希望嘅呢個陣營嚇、啊、陰點佢嘅，係嘛？咁你馮檢基唔係，你馮檢基唔係民主派，甚至係俾民主派唾棄嘅人。咁如果你都要執意去選嘅話，咁你就界票啦。是不是这样的逻辑呢？请问如果这样的话，你跟现在特区政府 DQ 人的参选资格有什么分别？请问有什么分别先、啊、你解给我听有什么分别？你这些人是讲不出个道理的嘛，只能够自己在自己几个在自我安慰自己在打飞机在湿勾的嘛，你明白吗？讲到似层层是吗？我戒票啦，跟住仲要哦，繪聲繪影嘅葉國華啦，係嘛？講好多呢啲嘢啦。咁你不如講下，屌你老母長毛點解同黃碧雲一支五星旗裏邊影相，影到咁撚興高采烈啦，係咪？咁你可唔可以咁樣屈佢投共咧？唔得噶嘛，係咪？係唔可以屈佢一個五星旗度影相就投共噶嘛？咁如果你話馮檢基呢啲叫做投共啊，收共產黨錢，咁你哋嗰啲算乜撚嘢咧？請問唔可以咁噶嘛？唔同政见也好，路线唔同口，唔可以屈人噶嘛，系咪啊？你冇证冇据，你呢班系屌你老母乜捻嘢人嚟噶？你郑经汉屌你快啲死啦！屌你老母70岁，屌你老母拐下拐下行啦，已经喺度讲嘢语言不清，屌你老母仲要屈人，系咪啊？有啲喺度插科打韻，屌你啦！咪就係咁樣，我啲支持者搞一搞喺度吹下風，好似話去選啊，又咩仲有宣誓宣佈啊，佢亂撚曬龍啊，跟住就話我去選啦，跟住就分析啦，屌你啦咪！呢個長毛仲撚離譜 ，Plan B， 屌你啦咪啊！我係呢個馮檢基嘅 Plan B， 屌你啦咪！ 啲人都唔撚死到我，唔好再搞政治啦，收工啦，有不退休金慢慢搣啦，得閒去遊浮啦，屌你老尾，真係唔好又丟人現眼啦，係咪？選舉係假嘅，議會係失效，係咪？政府係如取如攜，廿三條你頂得住咩？國歌法你頂得住咩？係咪？你諗下東大嶼呢啲，如果佢要嚟攞錢，你頂得住咩？全部頂唔住嘅。咁你唔總持喺度做咩啊？你唔總持，你就係亂攢權位。你唔總持，屌你老母，你就苟且偷生。你唔總持，你就誤導香港人，係咪？你唔總持，你又禍害香港。你總持就同佢玩一鋪，退一步講，而家仲有年幾兩年，呢一屆立法會，你就屌你老母就同佢玩一鋪，下一屆你驚贏唔翻入去咩？你连啲年纪嘅人工，屌你老母，你都咁捻执着，系咪？你呢班咁嘅捻人，系咪？大家帮我开捻晒，而家所谓泛民主派有啲咩人，做捻咗啲乜嘢嘢，有乜嘢贡献，你话俾我听啊？喺边一个议案里边，系咪？你发挥到个制衡政府嘅作用，你话俾我听啦。过去呢两年几做捻咗啲咩？你话俾我听，一地两检唔过咩？过捻咗啦！你做咗啲咩？你激烈嘅抗争而过，你到头来话冇啊！我哋唔够票啊嘛，咁系咯，还捻掂都唔够咯，系咪？咁我选多一个又托咩？乜你解唔到啊嘛？你一定要同佢屌你老母，置之死地而后生噶嘛？啱唔啱啊？即系翻当年林立会。你唔撚參加林立會，咪全部落撚曬車。你唔記得喺立法會舊大樓企喺個露台度幾撚有型係咪？我哋喺樓下睇，好撚悲壯嗰個場面啊！我覺得呢班民主派有吉事。屌你老母，我就唔撚同你玩林立會，我就唔去。阿基去林立會，成個民協就滅黨。呢個係預告嘅，我喺電台講撚咗嘅。你一參加林立會，你個黨就滅得㗎啦。跟住呢个第一届嘅立法会选举咧，一定系全军覆没。果然俾小弟噏捻中，你民协一直都冇。嗱，呢啲抄翻我以前写嘅文，我做嘅节目讲捻晒噶啦。你民协一参加林立会，你就玩完。由嗰一日开始，你原本喺九七前喺立法局民协有四席嘅。到九八年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民协系一直都冇，冯检基都输鸠埋。跟住从此以后，民协就系一人党，喺议会就得一席，就系冯检基。冯检基仲要2000年嗰届先赢翻个议席。呢啲系我喺电台小弟最捻红嘅时候、最恶死嘅时候讲嘅嘢嚟嘅。OK。最有影響力啊！應該講最有影響力嘅時代啊 ，OK。而家回頭檢視，我有冇講錯咧？你民協咪瓜撚咗咯？咁後來就因為喂民協喺深水埗又有咁多區議員，累積咗咁多地區嘅工作，係嘛？咁佢哋黨慶籌款，我幫佢籌錢。你而家民協啲人啲老鬼，你行出嚟可以行出嚟做證啦，系咪啊？我幫你籌款啦。我政見唔同，系咪？我比較激進，你比較保守，我都幫你籌款啦，兩次添啊，仲要係咪？所以唔好屈我。以前屌你老母鬧鳩阿基，而家就唔撚鬧佢，仲要幫佢。唉，你太少年啦，你唔撚識嘢，你冇讀歷史啊嘛。你有讀歷史，你就知道民協嗰陣時候我點樣對佢，係咪？鬧佢還鬧佢，係咪？喺地區上嘅工作，我哋肯定佢，係咪？佢冇錢，我幫佢籌款。 你是不是太年輕啊，少年咁都抽我水，屌你老尾，真係係咪？咪只係喺我眼中證明你係好撚膚淺，同埋你哋係好撚垃圾啫嘛，冇乜其他嘅作用噶，係咪？你又唔會令到其他對我嘅印象有改變嘅。好多香港人嘅心目中，我的印象已經係一個套版嘅印象嚟㗎啦。你唔好自己喺度圍爐，覺得啊，你哋爭鳩我就代表好撚多人爭鳩我，唔好搞錯，錯撚曬嘅呢啲係。系嘛？呢班人甚至唔系我敌人嚟，只不过你个个众口一词，屌你老尾喺度抹黑，铺天盖地喺度搞下机。咁我基于即系路见不平，我哋要拔刀相助噶啦，系咪？佢呢个选举，我一定唔会助选嘅。三不一没有啊！而家我的支持者一路喺度发酵紧，系嘛？咁究竟有几大嘅影响力，我唔知道，系嘛？但系我哋都尽力去做。我讲过，你李卓人去选，你去街站，我就会去街站。OK， 我会开街站，系嘛？我会印啲传单，系嘛？我唔系要干预你个选举。我要將一啲好真確嘅信息話俾啲選民聽，你投邊個唔撚關我事，我唔會叫你唔好投俾邊個，投俾邊個我唔會講呢啲嘢嘅，我只係將個事實講出嚟。你可以話我搞鳩，如果你話我搞鳩你，咁咪就搞鳩你咯，係咪？嗰日燒烤。我都想不到会有二百多人的，屌你们真是，是吧？为什么会有这个烧烤大会呢？是吧？一早就说要搞的了，就是因为我有一宗官司在这里，你明白吗？那好了，如果我一宗官司输了，那我就进去坐两个礼拜监，出来这个烧烤大会呢就是跟我洗尘OK？ 啊？即係驅下啲邪氣啊！屌你啦，咩洗綠油葉啊！即係咁撚樣，啲綠油葉掃下我啊，跟住燒烤啊咁啊，贏咗單官司就係慶祝，就咁啫嘛。初初諗住就係話我哋啲義工啊、圍內啊咁樣幾廿人嘅啫，大佬。屌你咩？結果你啲撚樣喺度吹，又話我支持馮檢基，一陣間又話我自己都可能去選，跟住啲人就順勢。屌你咩嗱！有重大消息宣布啦！哦，结果吹下吹下，屌二百几人，系咪？喂，两个人开一个街站，二百几人，屌你老，开唔开到一百个街站咧？你估？如果啲资源啊、器材够啊、印多啲值翻啊，屌你老尾，系嘛？三不一没有，屌你老尾，泛民没有不 总辞的理由， 总辞的理由，系嘛？反对填海总辞，反对 DQ 总辞，反对恶法总辞，搞成点咧？好捻易嘅，我啲 slogan 好捻犀利嘅，我话俾你听，系嘛？得唔得？咁到时你又话嗱，咁你即系想呢个李卓人落选，咁即系收捻咗共产党钱，怼冧李卓人啦，咁啊？ 咁咪做讲咯，冇所谓。 你中意你就讲啦。我如果你话呢个叫搞鸠搞鸠你，我系搞捻紧你，系咪？你同我讲，郁文你都系事务委员会主席，你都可以赶人出去。你李卓人讲嘅，我屌你老尾，啱唔啱？你支持修改议事规则？而家你话屌你老母，选你入去守住库房，我信唔信咧？你话 梗系唔信。 屌你老尾，你要将守住库房，即系话咧反对填海，跟住就捆绑你个选举，你梗系乜嘢议题啊？反 DQ， 屌你老母，你工党嘅人俾人 DQ 嘛？你反 DQ 应该唔捻选啊嘛？系咪啊？咪你有咩理直气壮？屌你老尾嗱 ，DQ 咗佢啦，选我啦，咁捻样系咪？嗰、那个选举系假噶嘛？你选嚟托咩？继续喺度蒙骗香港人，蒙骗嗰啲泛民支持者，选捻咗你入去啦。咁泛民主派多一票， 咁就可以手拎住个库房啦，咁拎样都噏得出嘅？讲大话欺骗选民啊嘛，呢个系你选我入去啦，我守住个库房，你守条毛啊？屌你老母，守住议事规则你守唔到，议事规则守不到，如何守库房嘅？请问阿仁哥，即系我都好少见，即系。阿台长写文咁捻重火气嘅，佢今日嗰篇真系癫狗编辑室，好捻多人 like， 好捻多人睇啊，系咪？嗰条标题叫咩啊？ 政治骗子李卓人不会守住库房，因他连议事立会议事规则也没有守过。 咪咯，即系系咪好笑咧？请问？ 啊！我写文好少用政治， 讲呢啲咁嘅大话做咩咧？政治骗子李卓人不会守护库房，因他连立会议事规则也没有守护过。到你咯，美欣系，你冇得唔认，你只可以斗哦。因为当时我认为咧，呢个事务委员会咧同立法会大会财委会唔同。啊！財委會同大會咧就係抗爭嘅場所，而事務委員會就唔撚係啫咁撚樣。 但你冇得鬥啊！原因好簡單，因為連你個黨友何秀蘭都反對啊嘛。 嗰陣時佢唔係佢個黨嘅喎。啊！何秀蘭反對嘅時候唔係佢個黨喎，真係唔好意思喎，係咪啊？休息一陣。